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世界厨师日是世界厨师联合会WACS 于2004年3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第31届世厨联代表大会上提议，确定每年的10月20日为世界厨师日。希尔顿全球曾作为中国奥委会官方酒店合作伙伴，先后为2014年第22届俄罗斯索契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16年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8年2月第23届韩国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之家提供全套餐饮服务。因此，今年的世界厨师日，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马乐瑶、李慕云、王徐梦月、吴张君宇和张子晨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希尔顿酒店，通过采访行政主厨王浩，揭秘餐厅工作间和后厨区域，近距离走进大厨的工作生活，了解奥运餐饮服务的种种细节。好，那么今天播出上集。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们是双语小记者，我是马乐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最喜欢做哪道菜？那刚开始做 这道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听的？ 我对很多菜都非常喜欢，但是我最由衷的是意大利的龙虾烩面。对，当初跟我的老师来去学这道菜的时候，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时间的把握，还有你用的原材料，根据你盘子、你菜的温度，还有色泽，你的感官体验，来去不断的来去磨合这个事情。那从小到现在的一路的成长，这道菜一直伴随着我，所以它会对我的这个厨艺的人生会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这道菜， 主厨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是什么让您对厨艺产生了兴趣，从而对放弃了那个模特呢？ 是这个样子，那个当初学习呢，不像大家一样学习非常好，是比较一个调皮的孩子。当时我的父母呢是说 OK， 那如果你调皮，你就去自己走你的路，走你的人生路。当时的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这个模特，一个是做这个厨艺。在17、18岁，当时的我选择了模特的行业，是因为我会觉得它比较光鲜亮丽一点，然后比较万人瞩目，比较抓眼球。但是实际上当我在那里学习了，有培训学习了有半年之久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给走丢了。慢慢的我会觉得说，那样光鲜亮丽其实不是我自己内心里想要的，我想要的还是比较踏实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食物的温暖可以感化我的。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来去听从了我父母的建议，去选择了一个烹饪的道路。当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模特呢也是要去学习的，因为模特身上有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我到现在依然也会把模特还有我喜欢的音乐还有运动还有旅游一直在不断的结合在我的菜里，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请问您是如何把音乐和 hip hop 等艺术形式结合到您的菜里的？ 是这样，hip-hop 呢是比较动感，当我把这个菜再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用 hip-hop 的韵律，还有它的这些时间的一个音乐的节点，对我有一个情绪上的影响，色彩上的影响，还有那些混搭。因为hip-hop 音乐是有很多与流行的音乐，有 pop 的音乐，还有爵士的音乐来去不断的来去混搭，作为一个新的潮流。这个潮流对于我做菜是很放松的，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我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我想要去做的菜和这个味道，达成这个统一。 主厨您好，就是您在希尔顿这样的国际知名大小店里工作有压力吗？您是如何解压的呢？ 说没有压力其实大家也不信。对，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像我的工作运营着80多名厨师，运营着6-7间酒店的餐厅的整体运营，所以手底的厨师长就有12名。你怎么样去调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怎么样对我这个解压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大家的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小宇宙，你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去得到最大化的放松，让他们去得到工作的成长，其实是对我的压力是一种释放。同时另外一个在私人的释放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一般般会选择旅游、听音乐还有运动，就是比较有出汗或者心情可以放松下来的一种活动，它会让我的心情和我的身体和我的思绪都三方向都放松下来，然后让我回归本质，让我很好的再去迎接我下一个工作或下一个一个工作节点或者一个项目。对，所以不断的来去调整这个时间，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呼吸，不断的去调整你对人的态度，沟通要注意语言技巧和你的微笑，所以就是人与人之间需要多一点的笑容和爱。 10月24日上午9点，被称为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今天我们就聊聊港珠澳大桥。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这座55公里长的大桥连接着东部的香港和西部的澳门和珠海，所以说这座桥的长度是非常的长哈，世界上最长的哈一座跨海大桥，55公里。那么看一下55公里哈 ，the 55 kilometer bridge 连接了这个词 connect China's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叫做香港特别行政区。它的全称呢是 Hong Kong Special， 这个词我们讲过 ，special 后面有一个词啊，有点难度。Administrative 行政的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V-E 表示呢一个行政，比如说行政部门，一个公司或一个学校的行政部门哈，用这个词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后面 Region 哈，一个区域，有的时候呢缩写成了 S-A-R Hong Kong S-A-R In the East， 在它的东部 and Macau SAR 哈，然后呢澳门 and 珠海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west。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港珠澳大桥它建设的一个时长哈，长达9年哈，9年的这么一个跨度是非常长的哈一段时间。 The Hong Kong 珠海 Macau bridge is the result of 9 years of construction。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词哈，首先是 result， 是一个结果is the result， 后面加上介词 of， 一个时间段，再加上这个 construction， 建设这个词 construction， 把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因此啊，我们来说一个建筑，比如说一个 building 啊，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一个 palace， 一个宫殿 is the result of 多少年比如说数百年的建设呢，就可以说 The palace is the result of 200 years of construction, 哈，历经了200年的建设，哈，更长了，那么一个古代的一个建筑。因此啊，同学们记下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词组 result of construction。第一批旅客，这个用的是 first group of traveler entered the service hall。比如说在一些区域呢会有一个 service hall，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服务大厅，啊，它里面呢会提供一定的比如说政府啊或其他的一些服务，啊，用这个 service hall。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服务大厅，它的目的呢是 for the custom clearance。哎，custom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的时候呢它表示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但是在今天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custom 在这里面它表示一个海关的意思，往往呢表示海关的时候呢后面用这个复数 s customs。 9:30，第一批满载乘客的公交车和其他车辆准备上路驶往澳门或呢珠海。 At 9:30 AM, the first batch of cross-border buses。那么在这一段呢表示这一批哈，第一批的这个批没有用 group 这个词，而换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batch， B-A-T-C-H， 表示一批。这个词啊往往用在呢进货的时候呢，第一批货哈，这个货物的时候用这个 batch 是特别多的。那么今天它指的是人了， first batch of cross-border buses。那么后面出现的是公交车，因此啊，我们知道在港珠澳大桥上，不仅呢这个私家车、卡车，同时呢还运营着公交车，哈，特别的方便。Buses full of， 装满了乘客 passengers， as well as other vehicles， 以及呢其他的一些车辆。哎，那么这个词组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讲过，这个词组 as well as。它不表示呢和什么什么一样好，而是表示 and 和的意思。因此啊，同学们要记下来 as well as 是非常正式的表示 and 和谁呢？ other vehicles 其他的车辆 hit the road on the bridge。 hit the road 哎，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表示说呢上路了啊，表示一个人应该出门了，这个车应该出发了，我们说这个出发应该走，可以最简单的一个词呢 let's go 啊，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呢 let's hit the road， hit 敲打这个路，那么也可以呢翻译成让我们出发吧，让我们走吧， hit the road on the bridge of Fort Macau or Zhuhai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bridge。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港珠澳大桥给大家带来的极大的便利，如果没有这座桥，从香港来的司机不得不绕到深圳和东莞等几个城市，抵达珠海和广东西部的其他城市。因为呢香港和珠海之间隔着呢有一个洋叫伶仃洋，哈，伶仃洋。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的翻译，如果没有了这座桥，当然是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语气，我们想一想哪个介词哈可以呢来表示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概念。 without， 而 without 没有了。 without the bridge drivers from Hong Kong which faces 珠海 across the 伶仃 channel had to detour by several cities。 在这一句里面有几个词啊给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来学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面对着face 啊，面临面对着哈，表示呢两个城市呢隔海相望， face 珠海 across the 伶仃 channel。 那么这里面这个 channel 不能翻译成频道，而是一个海峡啊，是一个海峡，伶仃海峡哈，伶仃洋哈。 had to detour， 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动词哈，我们生活当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呢前面封路了或者呢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需要呢 detour 这个词啊其实不难，我们呢首先把这个 de 给它去掉，后面是 tour t-o-u-r，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哎，我们学过表示旅行旅游的意思，哎 tour， 但是呢前面加一个 detour 表示呢绕路，需要绕一个弯子哈，因为呢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交通事故啊，或者呢路面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塌方等等，那么我们需要 detour。 如果没有港珠澳大桥的话呢，很多司机需要呢 detour， 需要绕路哈，通过其他的城市 by several cities including 深圳 and 东莞哈，需要呢绕这个我们说 几个城市，比如说深圳和东莞，才能够抵达珠海。那么对于许多居民来说啊，在这座大桥上通行是他们的一个愿望。一位70多岁姓李的香港居民就是其中之一，搭上了第一班去大桥的公交车。这个目的非常简单哈，他不是为了出行，而是说呢，只是为了看看这座宏伟的工程。 Crossing the Mega Bridge， The Mega M-E-G-A 表示宏伟的、巨大的，后面加一个桥 Bridge， 因此啊，港珠澳大桥还有一个词呢来形容它，非常的恰当，叫 Mega Bridge， 非常宏伟、非常大的一个桥。 It's a bucket list experience。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哈，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词，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都不难。 Bucket list， Bucket B-U-C-K-E-T 桶哈，我们说放水的、装水的这个桶，后面加一个 list， 一个单子，桶的单子，这什么意思啊？它表示一个人的愿望清单，也可以指呢一个人叫 wish list， wish 希望、愿望加 list， 但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呢叫做 bucket list。 Experience for many residents， 对于很多的居民来讲是他们的一个愿望，能够我们说通过这个大桥，能够在大桥上行驶哈，是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 Only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grand project， 能够去看一眼，哎，我们今天学一下这个词组，看一眼叫 glimpse， G-L-I-M-P-S-E， catch a glimpse of somethingcatch a glimpse of something， 表示说能够快快的、非常快的看一眼某一个东西。那么港珠澳大桥将大大的缩短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的一个旅行时间。 The bridge will slash 或者 reduce、啊、都可以表示减少 road travel time from Hong Kong to Macau and Zhuhai remarkably。 那一位姓黄的香港居民在澳门工作，他呢必须经常呢往返于香港和澳门之间，他通常啊坐这个香港到澳门的这个轮渡。 A Hong Kong resident works in Macau and has to commute、哎、这里面提到了交通这个词 commute C-O-M-M-U-T-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u regularly. He usually takes ferry、啊、我们说这个轮渡。那么现在呢坐这个大桥的这个大巴、啊、不到一个小时，同时啊票价更便宜。But the new bus service by the bridge will take less than an hour. 哎，这个时间呢，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哈，一个大大的缩短了它的通行的时间。And the ticket is cheape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55-kilometer bridge connects China-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the east and Macau SAR and Zhuhai of Guangdong Province.In the west,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is the result of 9 years of construction. At 9:30 a.m., the first batch of cross-border buses full of passengers as well as other vehicles hit the road on the bridge from Macau or Zhuhai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bridge. Without the bridge, driver from Hong Kong, which faces Zhuhai across the Lingding Channel, had to detour by several cities,including Shenzhen and Dongguan, to reach Zhuhai and other cities in western part of Guangdong. Crossing the Mega Bridge is the bucket list experience for many residents. A Hong Kong resident surnamed Lee in his 70s was one of them. He got up early on Wednesday to take the first bus to ride on the bridge, only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grand project. The bridge will slash road travel time from Hong Kong to Macau and Zhuhai remarkably.A Hong Kong resident surnamed Wang works in Macau and has to commut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u regularly. He usually takes ferry, but the new bus service via the bridge will take less than an hour and the ticket is cheape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五只小猴捉迷藏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Jason wants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ive little monkey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本非常经典的关于五只小猴子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ive Little Monkeys Play Hide and seek. The five little monkeys are ready for bed. Their mama's going dancing. She's dressed in bright red. 五只小猴子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他们的妈妈要去跳舞。妈妈穿上了鲜艳的红色裙子。 Lulu's the sitter. You'd better be good. No tricks, no silliness. Is that understood? Lulu 姐姐是过来帮助照看五只小猴子的。妈妈说，你们最好乖乖的，不要搞什么恶作剧啊。你们听懂了吗？ We'll be good, shout the monkeys. We'll play hide and seek. Hey, Lulu, you are eight, and you'd better not peek. 那小猴子们大声地喊着，我们会乖乖的，放心吧，我们要玩捉迷藏的游戏。 Hey, Lulu, 那现在你来抓我们好吗？你最好不要偷看呢。 Just one game, says Lulu.Then it's right off to bed. Your bedtime's at 8. That's what your mama said. 就听露露姐姐说呀，那我们就玩一把啊，然后呢，你们就乖乖上床睡觉。你们上床睡觉的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就是你们的妈妈说的。 Lulu starts counting. She counts up to 10. 1, 2, 3, 4, 5, 6, 7, 8, 9, 10.Ready or not, here I come. 准备好了吗？我来找你们咯。 Where are those monkeys? Where did they go? Where are they hiding? I really don't know. 这些小猴子在哪儿啊？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藏在哪儿？我真的找不到啊。 But wait, I see some fingers. I see some toes. I see some eyes. I see a nose. 但是等一等，我看到了几根手指，我看到了几根脚趾，还有我看到了几双眼睛，还有我看到了一个鼻子呢。 No fair, shout the monkeys. You found us too fast. Let's play one more game, and this will be the last. 然后啊，就听小猴子们叽叽喳喳地喊道，不公平，不公平，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我们。我们再玩一把吧，这是最后一把，好吗？ Hold on, says Lulu. It's time for bed. No tricks, no silliness. That's what your mama said. 然后啊，露露姐姐说道，等一等，等一等，现在该上床睡觉了，不许搞任何的恶作剧，你还记得吗？这是你们妈妈说的。 Oh, please, say the monkeys. Just one game more.And this time, can you count to at least 24? 就听小猴子们祈求道说，求你了，求你了，再玩一把好吗？这一次你能不能查到24？不要查到数字10，查到数字24好吗？至少要这样吧。 唉 ,okay, sighs Lulu. She's counted to 4 when those monkeys start sneaking right out.The front door. 然后啊，露露姐姐只好叹了口气，说道：“好吧，好吧。”然后呢，她就开始查数字。当她刚查到数字4的时候，这些小猴子们呢，已经开始悄悄地从前门溜了出去。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blah, blah, blah, 24. She'll never find us out here. 露露姐姐。肯定在这儿找不到我们。 Where are those monkeys? Where did they go? Where are they hiding? I really don't know. 这些小猴子们在哪儿呢？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躲在哪儿呢？哎呀，我真的不知道。 But wait, I see some fingers, I see some toes, I see some eyes, I see a nose. 但是等一等。我看到了几根手指，我看到了几根脚趾，我看到了几对眼睛，还有一个鼻子呢。 No fair, shout the monkeys. You found us too fast. Let's play another game, and this will be the last. 然后啊，就听小猴子们大声地喊着，不公平，不公平，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我们再玩一把吧，这是最后一把游戏了，可以吗？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